Hello， 各位好，欢迎来到这期 Web View， 我是王野， 我是静理， 我是洋葱。 那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再向我们的新听众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因为最近可能新听众可能会多一些。Web View 是由王野、欧阳、洋葱、静理主持的一档泛科技播客。节目中我们谨慎考量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优缺点，提倡用人智的方法重新审视我们的日常生活。欢迎大家在苹果播客、小宇宙、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在以上这些平台给我们加油打气，多留评论，你的鼓励是对我们节目最大的支持，谢谢大家。那以下就快速进入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也就是高考。其实高考对我来说已经过去整整十年，按理说是一个非常值得说到的年份，但是当我去努力回顾那个时候的状态、情绪和心境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事情都模糊了。然后我再向前去回顾，我就会发现我只能回忆到2008年，就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初中，就是我们接到消息说火炬的传递，奥运的火炬传递会经过我们学校门口，但是等了半天发现他们是坐汽车传递的，也就没法跟着一起跑了。而当我再向前回忆，像非典啊，像香港回归这样的事件，我发现我已经不记得了。所以高考对我来说就还算一段比较清晰的一段记忆。我有点担心如果说现在再不去回顾，就担心哪一天就不记得了。其实我不知道，就对各位老师来说，就是高考以及大学这段经历，你们是随着时间逐渐模糊，还是说可能一些事件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我觉得应该还挺印象深刻的吧，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我觉得高中是我们认为的一生的高光时刻，就这是很多人公认的。就是在去年吧，大概就是在我们高中毕业，就是高中毕业九年的这样一个时间，然后我们又组建了一个高中全年级的一个群，然后就当时应该一共有大约400人吧，然后我们这个群里面有300多个人都凑齐了，所以说其实大家对于这个高中时期应该还挺印象深刻的，我觉得。 嗯，一般要是再多一点，这群还就不够凑了，500人上线嘛。 我们人比较少。 嗯，洋葱老师对那个阶段的回忆还模糊吗？还有 我印象其实一直都挺深刻的，虽然我跟两位应该还是有一点年代差了，就是我是代表中年组，然后另外两位是代表青年组，但是我其实印象一直都挺深刻，只不过我跟以前同学已经没什么联系了，但是的确就像刚刚静理说的，就是毕竟也是自己很辛苦的一段时间嘛，所以说一定也会记得很多事情了。对， 这回我们可以这么聊，如果说二位老师其实故事比较多嘛，就是我们可以多讲点个人的故事，然后我作为中间的一个穿插，那我穿插什么内容呢？然后我为了准备这期节目，我把就是十年前高考期间的这个日记，也不能说日记，就类似一个测题本，只是说我会把一些就是当时的感受啊或者心态记录下来，所以说我可能会读一些内容进来，然后作为一个穿插调剂，然后作为一个过门吧。那再坦率的说，就是可能我这边其实是十年前的一些文字了，其实我已经把很多那种情感宣泄的内容去删掉了，这不是为了说照顾听众的感受，而是说就是有些内容我实在是读不下去，因为太毕竟是十年前的那个岁数写的内容，所以说我只留了 难以启齿， 所以说我只保留了一些这种客观事实的记录，读的是一个删减版，希望大家理解。那要不静理，要不先开始，我们先开始讲过去的一些事情吧，就是比如说你有什么高考或者大学期间难忘的事，然后我这边穿插一个当时的心情历程，然后洋葱那边，然后这样轮着来，可以吧？ 可以。 那静理要不先来？ 就其实说起来高中尤其高三的话，就可能是因为我们地域的一个关系，所以说我其实尤其是在最后一年，就是感觉到就是其实挺无感的，并且甚至挺快乐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年是 我印象很清楚是《甄嬛传》上映的那一年，然后高三回家的时候，我就跟我妈一起就是晚上看两集《甄嬛传》，然后就睡觉，然后就所以说基本上生活就是白天在学校，然后晚上我就跟我妈坐在沙发上，然后一边看《甄嬛传》一边哭。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有一起中午一起吃饭的人嘛，那时候我们一起吃饭的人很多，就是一起吃饭大概有十几个人，然后我们中午就会在食堂包下一整条桌子，然后十几个人坐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在讨论前一天《甄嬛传》的剧情。其实这个场景一直都印象深刻，就直到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就是我高中同学给我发邮件的时候还会提到说，就想起我们那时候就一边吃饭一边讨论《甄嬛传》的剧情。其实那时候虽然说娱乐的途径并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就是光一个电视剧的剧情就够我们讨论半天。然后我说完了。 那阵《甄嬛传》特别火吗？还是什么？ 嗯，我觉得倒还不是它最火的时期，因为那时候是第一次上映嘛。然后其实后面很多人都看过好多遍了，就包括我本人也是。然后但是当时就他对我们的吸引力还是挺强的，因为就是这部电视剧它的就我觉得拍摄水平和这个整个就是服化道的这些还有台词的水平，我觉得都算是比较上乘。 是高三那年看的吗？我怎么感觉我高三那年就没有时间再去看电视，好像也不让看电视了。你们是啥时看的？ 其实那时候的我的作息是这样的， 嗯， 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我会虽然说我觉得可能不太好啊，就是我会在一些就是我认为我自己掌握的比较好的课上，我把作业都写完，然后在晚自习下课之后，就恰好能够赶上就是《甄嬛传》第一集上映，然后看完之后就差不多要睡觉，然后第二天我会非常早起床，就是把前一天没有做完的作业写完。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时间安排应该还挺合理的。 他这个还算当时的比较火的八点档的那些节目。 嗯 嗯， 哎，我记得《甄嬛传》应该是2008年的时候上的是吗？ 嗯，不是， 应该没那么早，应该没那么早。 不是，我是12年上的大学，然后应该是在11年或者12年前后吧，应该是，就是具体是冬季还是夏季我忘记了。 嗯，那个时候我都已经工作3年了，你们才刚刚上大学。 那要不开我这边开始讲点。 行， 其实我其实我还是想讲一些故事，因为我这边留了两个故事，我觉得但我这故事比较短，但我还是想讲一下，因为是我这个突然印象特别深的两个事儿就涌上来了。我先讲第一个事儿吧。第一个事儿就是，就弹劾老师的事儿，就我们算是一个足球传统强校，就可能学习大家都挺一般的，但是踢足球特别厉害，所以说就算是一个足球学校，但是可能考试差点意思，所以说可能老师那边可能对于学生的管教吧就没有那么严厉，但是呢就是我们就算这样，我们也分出那种重点班非重点班。然后我记得当时可能英语老师在当时可能他管学生管不住，就是他可能在课堂上其实学生的一些挑衅啊，也不能叫挑衅吧，一些接下茬啊或者怎么样，就感觉挺受欺负的一个角色，或者说他也挺无能为力的。所以说我当时就发起了一个倡议，我就开始觉得就拉拢一个同学说我们要不要就是弹劾这个老师，就觉得我们要好好把这个英语学好，因为当时英语还是高考150分吧，我记得还是比重特别大的，而当时我也觉得好好学英语也很重要，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判断下来这个老师可能就是带不动这么一个班级，然后我就上书了一个这个弹劾书，就写啊什么什么基于什么什么原因，我们觉得可能这名老师没办法给我们带来足够的教学上的提升或者怎样的管理。然后我再拉拢了很多其他的同学一起 签名啊，或者说一起的去啊、找班主任去谈啊。然后班主任很聪明，就问这个事儿是谁主导的，然后我也不回答他，我就说可能是我们一起来主导的。我现在就觉得可能当时自己特别有胆量敢做这个事情吧。然后这个事情的结果我都忘记，就是有没有换老师或者怎么样，我真的都已经忘记了。但是这个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觉得自己还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在高中的时候。 哎，我想问一下王英老师，当时这个你现在回想，你当时觉得这个老师是真的恶劣吗？还是纯粹你讨厌他而已？ 哎呦，这个说起来就有点真的，我是觉得他管不住这个班级，因为我们班还挺乱的，就可能大家就都不好好学习，就导致，但是呢，我们班主任或者其他的一些任课老师，他就很严，就那个能管住这个人，能管住这个班级，但是他来说就可能，他也不是我们本地人，然后他也看起来没有那么霸气，然后我们就判断出来他管不住这个班。我希望有人能够管住我们这个班的时候，创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希望换这样一个老师。因为当时的上课环境就非常乱，就不像在上英语课，大家干什么都有，然后大家干什么的都有，然后导致我也没办法去上自习，我也没办法去啊、完成自己的是一个事情，那一节课就这么浪费掉了，所以让我感觉是不是应该换个老师。但是你说有没有他真的做的那么差呢？我觉得也没有，真的也没有。我觉得他还挺专业，最起码他教的东西，我觉得就还过得去。但是他只是会照本宣科，就是讲他一套的东西，他也不关注说，你们听得懂听不懂，你们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好像就是说，你们就这样，我就这么讲，大家就这样，大家就这么应付着过去，那这种态度我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说我就觉得，要不换个老师吧，就大概这样。 所以你还是秉着很负责任的态度来弹劾了他。 对，我是秉着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因为我初中是个特别好的学校，然后大概是个市重点，然后高中没考好就到了一个区重点，然后大家在这里其实学习升学率什么都一般，所以说我倒是立下了一个特别大的决心要好好学习的，所以说我也不管是对别人负责，我当时就想对自己负责，因为当时那个环境对我来说没办法上自习了，没办法学英语了，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就联合了几个同学弹劾了他。但是我现在都忘记了，就是弹劾的结果是什么，有没有换老师我都忘记了，我连这个老师姓什么我也忘记了，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以前，我感觉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好很多了，初中的时候就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就是大家干什么都有，就很明显的无组织无纪律。然后但是也有很多，就尤其是就年轻的女老师嘛，就他们在管理方面，就她说白了下不了狠手，所以说大家看他管不住之后就会变本加厉。其实现在想想也挺不容易的。 你说他下不了狠手，就现在我感觉他那种态度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心境，就是你们既然不学那我也不管了，就这种态度我觉得不行，我觉得不行。因为我看到有老师能管住，那你为什么管不住呢？那你这样的教学态度我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说当时就觉得应该做点什么。行啊，要不进入我们中间的这种过渡环节，就是我给大家念十年前的我的一个高考前的一个心路历程，怎么样？ 日记首次大公开，高能预警。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在找这个笔记的时候真的是很意外。为什么呢？因为我打开这个笔记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笔记一点也没有泛黄，我不知道当年的那个日记本的质量这么高，然后字迹呢也没褪色，就蓝色也红色也黑色，那些什么 HRSO4 啊，什么线粒体那些东西都历历可见。包括我这是也是一个错题本嘛，就是我会把之前那些试卷的错题剪下来贴上面，也没有褪色，就不像电影票，就电影票你放几年它颜色就褪了，但这个本儿吧 不一样，电影票热敏纸。 对，所以说这个本儿吧就给我感觉就好像打开的那一瞬间就时间就都停止了，一切都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呢 这是熟悉的事情，但是还有不熟悉的事情，就是我的这个本的最后一页是一个同学录的性质，就是我会让大家去签名嘛，就毕业之前大家帮我在一个本上签个名，我做个纪念嘛。然后我现在再去看那一个页的时候，我会发现有的笔记就是我看不懂他在写什么，然后导致我不认识这个人了。然后呢，有的人名我能看懂他写什么，但是我还是忘了这个人的交集了，就让我感觉到这个本有些内容让我感到很熟悉，有些内容让我感到很陌生，就很复杂的一个情绪。然后我先给大家读一篇吧，然后读一篇做一个啊小小的插曲嘛。然后我先开始给大家读一篇，然后这个真的就是刚才说过了，就是我在自己选这篇日记的时候真的是怎么说很纠结，就有的内容真的是不想读出来，因为真的就是你想那个高考那个状态，其实本质上你写这个的目的就是为了情感的宣泄嘛，你为了去记录你当时的心境也好，或者你为了释放一些情绪的压力也好，然后还是选了几篇，然后删减了一些内容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吧。啊，那我先开始了啊。然后我第一篇写的时间是2012年3月9日，就写于一模考完当天晚9点。然后开始读了。我想我的文字唯一能带给我的也只有些前进的念想了吧。命运不得不说是有巨大的能力的，好的时候会让你顺风顺水平步青云，坏的时候很有可能把你打回原形。这里想要说的莫过于后者了。让人激动让人愁的高三一模今天结束了，不知怎的外界灌输给我的念头都是这就是高考，好的分数代表你在过后两个月的良好心态，不好的分数很遗憾也就到这了。很遗憾我又是属于后者的吧，可能高三的生活都是千篇一律的，天天上课做卷子讲卷子问题吃饭睡觉。要说我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也只体现在一个理科学生却对文字格外的敏感。话说回来，这次的一模我的感觉是作文、数学、理综、听力都没有发挥好，我不知道我还剩下了什么，好像所有的优势此时却像被银行讨债的企业家一样离我越来越远。是不是太多的考试已经把我麻木，考场中的我已经没有青年的神气，而只有机械的动作，没有激情的身体就像注不进新鲜的血液，到头来交卷铃声响起才知自己兵败滑铁卢。本来技不如人的事情是没脸面拿上台面说的，但我要深刻的分析一下自己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其实我内心真正想要的或者真正想做的就是一位能具有专业足球运动员身份的自由作家。踢球是为了挽救中国足球而写文章，除了兴趣之外更多的还是兴趣，写给自己看也好。一个人当他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做什么的时候，这个世界都不会是他的对手，除了他自己。读完了。 哎，所以王颖老师，你的理想到底是成为一个足球运动员，然后兼职写作呢，还是成为一个作家，然后顺便踢踢球？ 其实这个我跟我的那个语文老师沟通过，我说我当时想写，当时我想成为一个作家，然后我要报什么专业，然后我觉得那个老师说的特别有道理，他就说，你不用报什么中文系，就任何专业都可以出作家。 嗯。那足球呢？ 只要你有精力就可以。足球这个事情真的是，我特别感谢我的高中学校。我高中是一个足球学校，我们的体育课什么的都会练足球，学足球。我们还有班级联赛。然后第二个故事我会讲一些班级联赛的事情，这里不在这讲了。 嗯。 然后 我高中的时候，不是我初中的时候，就是我初中的时候，我同桌是就是踢足球的，然后他说他。有一次比赛是和你们学校的人踢， 就是我还没有到我们学校校队那个程度，就是班级里自己踢。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孩怎么过他们的童年，就是我有那个居民楼，然后有很多同楼的或者别的楼的小孩，就是我们那片绿地就是一个草丛嘛，然后草丛就是一个花池子，然后有那个我们会摆出两个门在那个花池子里踢球。但现在小孩不行了，现在小孩那花池子全改成那个 停车场了，停车位了，现在小孩不可能再在花池子里自由跑步了。但是那个环境其实挺恶劣的，还有人那个随地大小便，然后那个还把那个楼上的邻居还说不要乱踢球之类。但是当时那种上小学啊，上初中能够在那个草里去跑，跟人一起去踢球，我觉得特别快乐。然后当时也建立起来就是自己真的特别喜欢足球。然后刚才不是说初中是个好学校，然后高考那个中考没考好就到了这么一个学校。但是呢，我现在如果说哪个阶段让我更开心，我觉得是高中更开心，真的是高中更开心。然后具体情况我想就是一会儿讲到那个班级联赛的时候我再聊吧。然后要不杨松老师继续讲一下。 嗯，好呀。其实我觉得刚才听你们的分享都是特别有责任心然后对未来有憧憬的小孩啊。当时其实我们之前高中也有弹劾过老师的这个过程，但是绝对不是因为他不负责任或者怎么样，而就是我们纯粹非常讨厌他才这个。但是这个不是我想讲的重点啊。我们当时因为我是在江苏省，我们江苏省的高考制度是3+2，可能跟别的省份都不大一样。二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在除了语文、数学、英语之外的其他六门课当中任选两门，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在高二的时候就要分班，就是高一学习完成之后，进入到高二之前，老师会要求你选择你想要学的两门功课，作为你到时候高考的两门功课。然后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江苏省的学生来说，其实后续都是有影响的，包括你大学学什么专业等等之类的。在这个决策上，我觉得是有一件事情可以分享的。因为当时呢，我大一的时候一直都喜欢我们班的一个同学，然后所以非常自然而然的就是在高二选课的时候，我就要去打听一下他到底选了什么，然后我要跟他选一样的科目。然后我就听说他选的是政治和历史，于是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政治跟历史。但是因为我父母其实也非常的奇怪，他们就会觉得，诶，你理科不错，你为什么要选文科呢？然后我就想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吧，我就说包括我其实我觉得我在什么物理等等方面，我觉得我可能将来不会学得很好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父母其实也没有拗过我，于是呢我就进到了政治和历史班里面。这个其实对我后面的所有的包括工作然后大学的专业等等都是有影响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完全我根本就不会去想到说我将来要干嘛。然后但是我没想到的是那个同学呢，他选的其实不是这两门课，人家选的是政治和地理，但是这个课都已经选完了，所以也没有办法，然后就开始学政治和历史的两门课吧。但是从高二之后，因为其实我不是一个会很认真学习的小孩，所以呢基本上我觉得我一定要找一个对我来讲有可以把这个学继续上下去的动力。但是我喜欢的这个人已经被分到隔壁班去了，我也跟他不是同一个班，而且平常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交集了。所以呢正在我非常苦恼的时间段的时候，高二有一堂政治课，因为我们的政治老师是同一个人，就是我们班和我喜欢那个人的班的政治老师是同一个老师，然后他就说我们会提前上高三的政治内容，所以请大家回去借一借高三的政治书，不管你是问高年级的同学借也好，还是说你自己家里面怎么样借也好。然后呢我姐就比我大一级，所以我就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高三的政治书，因为他也不用。然后但是其实也有很多同学是一定借不到的，因为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资源。然后有一节课在中间的时候，课间就是我喜欢的那个人就到窗边来，然后我当时正好在窗边，他就问我借了这个政治书。然后我当时就觉得非常欣喜若狂的是，将来应该一定有机会是他会长期来借这个政治书的。于是我们就开始通过政治书来就传一些小纸条啊什么的。刚开始的时候是在政治书上面写，后来呢就是在政治书里面插一页纸，就是比如说以对话的形式来展开这种通讯方式。因为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手机，至少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手机还不是一个流行的通讯工具，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写。其实我在家里面到现在为止都还保留那个一大堆，因为我们是从高二一直写到高三毕业的，几乎每一周都会有2篇纸大概就是互通的那种。 然后一直到高三毕业，那个纸到现在还在，我偶尔还会翻出来看一看。我觉得那个是支撑我从高二到高三学习全过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要不然我真的觉得每天上学是一件非常没有意思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我想分享的事情啊，所以应该算是一个特别不务正业的行为吧。 OK， 然后洋葱竟然是学的文科是吧？好像我们刚才也没有介绍我们是学文理科，然后我这边其实 是 学的理科嘛，这个其实没有什么考试可说的。静理那边应该也是理科。 嗯，对，我一会儿还要说到，就是其实我对于你们刚才分享，我都有一点就是自己的话想说，就一会儿轮到我分享的时候，我会就是总结一下。 现在就该你的了 呀。哦，好，就是其实说起来，我觉得，可能和大家不太一样，就我反而觉得，就是在我迄今为止的人生里，就可能高中给我的自由度甚至是最高的。其实我到现在才觉得，就是其实高考可能是我们唯一一个能够真正的去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嘛。但是实际上就是人生的选择很多，然后这个选择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突如其来，或者说身不由己的。然后比如说在高中及其以前的时候，我一直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虽然说到现在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现在我的选择已经非常非常少了，但是以前的话我还是有很多选择的。就而且那时候我记得就是我以前很喜欢体育嘛，我以前非常非常喜欢体育，然后我会参加一些比赛，然后参加一些那个就是类似于校队的这种组织，然后我会以就是去训练为理由，然后去逃晚自习，然后就老师也不会对此有任何评价。然后那时候我认为，虽然说我还没认为就是能够当成一个职业，但我觉得就和你说的就以后想当一个足球运动员兼职写作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就那时候没有想过就是我们可能早就已经错过了去当运动员的这个年纪，但是我们还是对这个事情抱有期望，就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明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那种可能了，就是这样的心态是不一样的。而且其实说起来，说起文理分科，其实这个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纠结的。因为当时我家里的就是女性的亲戚嘛，他们都是文科，都是读的文科，所以说他们就会劝我去学文科。原因很简单，就是理科比较难嘛。然后但是对于我来说有点问题的是，就我历史和地理我学得很好，因为那时候我记忆力还不错的时候，就是我可以很轻松的就是背下课本的内容。但是我政治是我唯一一个不及格的科目，就是我没有办法知道他就是问我的问题我应该用什么样的知识去回答他。就即便说我能把一本政治书背下来，但是我并不知道要去用哪一章的知识哪一句话去回答。所以说经常我一篇卷子写的我累个半死，我把整篇卷子都写满了，然后一道题给我两分。 哎，所以是政治不好，政治的哲学没有学好吗？还是经济学？ 政治的敏感度没学好。 是，就所有的，就是所有的，他说，而且就是像那些那个什么关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啊这些乱七八糟的，就是我永远不知道我该用哪句话回答。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把我背下来的所有东西都往上写，字写的非常小，然后写的非常多，然后一道题给我两分。 我觉得政治考试这个事情就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认为定义了一套话语理论，然后我们需要按照他的模式去套，这个肯定是没办法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撰写内容的。所以说我觉得分高分低其实没那么， 没有，其实如果你们认真去学政治，然后你是可以掌握就是所有包括像阅卷老师还有那些出卷子人他什么意图的。所以其实真的只要去套用一些方法论对一件事情做评价其实没有很难，就是至少我觉得比理科要容易很多。 但是如果让我现在再去答这个政治卷子，我可能我会特别的不自在。 现在是因为你有自己的想法了吗？ 对， 因为那个我们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太多自己的见解。 就强行硬灌进来嘛，所以说你就把灌的东西写。 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关键点，就是政治很难拿分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先不说别的，就是先说事实吧，就可能文综拿分就真的比理综要难。我觉得就是理综你要这道题如果结果对的话，这道题基本上就有了，但是你文综很难说， 它的不确定性更高一些。 对，我就根本就无法拿捏，就是说我所有的这些知识我用哪个知识去回答它，就是我对于这种理解，但你说我如果说理解这种题意的能力不够的话，但是我觉得我语文没有这个问题，就恰恰是政治出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很尴尬的是，我现在觉得可能能左右，就是能最大程度在这个环境下左右我们人生选择的其实就是政治和英语。我说的政治不是说就是我们课堂上学的这个政治啊，就是说你这个兴趣，你这个去探索的这个能力，然后你自己独立思考，就是你有自己东西在里面，然后就这两件事其实对人生的选择是很大的。但是很可惜我都没有学好，就我那些年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物理和化学上应该是。 所以我想问静理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现在你有一个后辈，比如有一个你家里面的小辈，然后他要经历选课的事情，你会建议他把什么科目学好？ 我觉得应该是英语和数学吧，就是其他的那些理综文综的我觉得倒不是最关键的。因为就是如果说他学了理科的话，就是数学是所有理科的根本。 对，跟我的想法一样，就是但是我可能再加一个物理，因为我觉得物理也很重要。但是你刚刚说政治很重要，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是为了把握时代脉搏吗，还是怎么样？ 对，确实，因为这个你了解，就是其实政治和历史是挂钩的嘛。然后如果说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你能够了解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话，其实你会对自己的选择就起到很大的指导作用。就不会被就像顺着走，然后这样就是如果说你遇到一个挫折的话，你就会发现是自己之前的一些意识上的一些没有到位的地方，我觉得。 但你不觉得政治有的时候它可能讨论的问题过于的宏大吗？就是可能它没有那么相关的联系，但是我们可能硬把它给搞成这么大一个话题。 所以我说就是他不是去学课本上的这些东西，就是说是只对这个政治有这种就是兴趣去探索。其实在今年以前相信很多人就是其实是对政治没有任何的兴趣的，就是说他们觉得就我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就是关注我想关注的领域的知识就够了。但实际上就是这些东西都不是割裂的，而且我觉得就对于环境来说，可能政治这个东西就更加的重要一点。 赞同赞同。 我是觉得可能也不见得是哪一个学科重要，而说人文学科这个整体的领域对人们很重要。就他会告诉人们，就是你要学会关心身边的人，关心身边的具体的某一个现象，然后讲出自己的看法。这个我觉得要比具体的某一个门学科更加的值得关注。然后刚才洋葱不是说那个什么政治太过宏大吗？其实我们那个年代啊，其实已经很幸运了。然后我最近看网上的一些那个课本的改革嘛，就是一些数学课本、生物课本也插入了政治内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给大家读两段啊，大概的意思。比如说有这段。就一个函数哪怕无限延伸也会符合自己本身的含义，有不变的函数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论走到哪里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本质与职责，为数为人皆是如此，极限与连续也恰如人生道路，我们不断远行走向人生终点，回望走过的路程，大概这样。然后再给读一个生物的，这个就更夸张了。在生物的分子世界里，小到一个原核细胞，大到一个多细胞组成的高档真核生物，分子世界遵循他们的自身规律，忠实地将母体细胞中的 DNA 复制遗传给后代，保持物种的稳定。这里便可以和一代代共产党人继承红色基因，坚持为人民服务，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种红色传承相关联，达到政治认同的教育的目标。这个下面还有我就不念了，我就大概举个例子，就是说可能现在的这种 啊，说不好听就叫 propaganda 嘛，已经其实入侵到了你以前不会想到就是生物啊或者数学这种八竿子打不着的这个领域里。 对，既学了数学，然后又学习了政治，多好， 就 既要又要还要。 就让我想到什么呢，就让我想到那些就是十年动荡期间，我不知道这期节目到底会减多少或怎么样，我就先说了。就他们啊，什么他要做一道数学题，然后数学题大概什么意思，就是说什么跟那个打倒土财主到底怎么样，土财主有多少，但是什么什么什么意思，我不太会描述那个时代的事情，但是大概就是这样，就反正跟当时的社会运动啊是紧密相关，去撰写这个相应的考题。然后我觉得， 但是说起来就是其实现在的这个课本跟那时候并不能同日而语，就是就像我父母，就是我妈是八几年高考的，就是那时候应该就是十年动荡刚结束不久吧应该，然后她，但是就是她看我高中的数学课本的时候，她就问我说你们现在怎么学的这么简单，就是我们那时候的课本就反而就是从那个就国外的那种就是引进过来的，就反而特别特别的复杂。就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高中的时候，然后我有道题数学题不会做，然后就是然后我妈看了我的课本之后就说，就你们为什么就是连这种就是稍微难一点，就是说一加一等于二之外的这种方法都不教给你们。然后就是我当时我妈已经那个毕业了应该得有20年了吧，然后她就她解题还是很熟练。就其实那时候的那个数学题，就那时候的，就那时候的知识，我觉得和现在的知识还不能，就是还不能相提并论。 我很赞同你的说法，因为其实像王颖刚说的问题，其实跟现在互联网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就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一个宏大叙事当中去啊，就因为我们现在国家在前两代领导人的这个方向上面是偏右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整体是在偏左嘛，所以它必然是要在这个教科书上有一些 KPI 需要让他们去完成，以让下一代人更加的偏左，不要太偏右，这应该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的执政的想法。 我只能庆幸我那个年代没有这些，然后也没有微信家长群，只能说感到庆幸吧。 那时候就我接着就是刚才的分享，就是我在说，就我觉得高中是给我自由度最大的一个地方嘛。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那时候我也特别喜欢写作，而且那时候就是我们学校就是写那种就是参加那些征文比赛的就是代表。然后那时候我们高中有就是作文竞赛嘛，然后那时候作文竞赛是每年一届，然后一届差不多就会选出两个就是得一等奖的同学，然后我不记得就是有没有其他奖项了，我记得应该就只选出两个人，就是理科班有一个人，然后文科班有一个人。然后当时我是就这个比赛我蝉联了2年的第一。然后那时候就是我班主任当时让我去参加一个叫做文学之心的一个比赛，就那时候是应该是就郭敬明他们那个公司去办的这样一个比赛。然后当时我很就是信心满满的去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我写东西有一个什么样的弊病呢，就是我可能只会就是我想到哪里写哪里，然后但是我并不会去构思一个故事，然后我并没有办法去就是说白了就是我可能没有这种逻辑或者说这种宏观能力，然后也没有这种就是抽象的想象力，导致我没有办法去虚构一个故事。就甚至你说如果说真是像那种就是真实的一个情况，我可能都写不好。然后所以说从那一次的比赛失利之后，然后我就很明白就是我可能很难走上文学这条路。然后所以说就后面的老师 就我记得2015年的时候我又回了一趟学校，然后当时就很多老师会以为我去会选那个就是汉语言相关的专业嘛，然后就因为我以前就是像高中及以前都还挺喜欢这种就是怎么说，就是像这种古文啊古诗啊这些东西，但是就是从那个比赛失利之后，我就觉得我其实并不适合这条路，所以说从那时候就开始放弃了，就直到现在我可能都没有写过就是成型的就是甚至说小型的文学作品，就这么多年下来。 哎，静丽，你觉不觉得你现在在回想这个事情，当时的想法有一点问题啊？就是其实很多人在写作文之所以写不好，是因为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作文。我记得我们那个初中的时候，是有一个语文老师的话点醒了我，他说作文很简单，就是把你看到的东西写下来，如果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你就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写一遍就可以了。它不是一个要求你什么总分总啊，或者说你开头要引起下文等等这些东西。然后我听完他这个话之后就知道，其实一个人的作文写不好，纯粹是因为可能老师没有教好的关系。你会不会这种想法？而且尤其是随着你年龄越来越大，你会更清楚怎么把一件事情去描述清楚。这个我觉得并不是能力问题。 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就是文学类的比赛，它可能就更考验的是这个人本身，就是他有没有这种就文学天分，就所谓他讲故事的一个能力。就是我说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比赛我就是后面也关注过，就是我记得有一个作家叫吴忠全，就是他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就是名气比较小的作家了，但是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从来都不会用一些华丽的词藻，就是他和郭敬明之流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他说，就是他的行文的风格就是非常的通俗，但是他组织故事的能力非常好，就是他的每一个故事都非常的新奇真实自然，而且就是最后能够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一个天分所在。然后我以前写作文的时候，其实我也挺就是我自由度是比较高的，就是我其实没有说受到老师这种教学的这种影响。我就是因为以前我只写散文嘛，所以说我就是说我想到哪里就写哪里，就是我只写自己感受。就是像那种叙事类的呢，我就可能作为就是我散文里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一个片段，就比如说谁谁谁曾经说过，就类似于这种东西就穿插在里面而已。就可能像记叙文或者说是议论文会写的比较少一点，就甚至说没有吧，其实我基本都写的是散文。然后以前老师还挺吃这种就是风格的，然后但是我就发现可能不知道是我的就是偏见还是什么，我觉得文学可能比较主流的可能还是小说吧，就散文其实并不是说一个特别主流的一个文体。所以说就我在这一方面的能力我自己甚至是缺乏的，所以说就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我觉得我的选择是少了。 我是觉得可能就是我们当时的应试教育没有鼓励我们去写故事或者写一个虚构的内容，他更多鼓励我们是给了我们一段材料，请阐述你的想法，或者给了我们一张图，请阐述你的看法，然后我们利用一些主流价值观往里套，大概是具体怎么阐述你的理论。我觉得更多这是像一个说明文或者议论文的形式，他没有说告诉我们说建议你去写一个故事吧，或者建议你去写诗吧，他没有鼓励我们，本质上就没有教给我们做这些事情。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当时是哪次考试啊，在语文考试里，就是我写了一个故事，写了一只蜜蜂，然后它怎么样，它克服困难，然后怎么样，好像是个寓言故事，然后我当时写的特别满意，我当时写的就是文思泉涌，就一口气就写完了，然后我就交卷，我就盼着说老师赶紧给我判卷，然后判完我就特别高兴，怎么样，然后等了半天就老去问老师这个你看完了，他说看完了，说那我的这个你看了吗，他说你的那个我没看，因为你不是写了一个那个故事吗，故事的这个不是我们那个文体，所以说我就没看。 这个就让我特别失望。你说我写那么半天，而且我那么满意的内容，他也不看，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我们教给我们或者我们的教育就不鼓励我们写故事。然后你会发现我很多对于写作的技巧啊，写作的真正理解是在我上大学期间，我看的那些书，像是那个史蒂芬金的那个写作这回事啊，还有那个还有一本教中学语文写作的一本书，还有一本叫文心的一本书等等，太多这种，还有那个奥威尔谈写作的一本书，其实我大部分的写作理念都是从这些地方来的。其实你说这些东西都老师有教吗？我觉得老师没有教。对。然后但是说回来啊，就是你刚才说到讲好一个好故事这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需要技巧的。我记得有本书叫故事。 需要天分的。 不是，它需要技巧和天分都需要，就是你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本质上不就是啊，你一个人你在某种环境下突然被打破了你的平静，然后你克服困难，然后你成长了，不就大概这么一个路线吗？很多的这种故事模式。但其实这个你了解了，不就是往里套不就行了？只是看你的故事精彩程度有什么区别。但是我曾经也写过一些小说，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比较空嘛，就开始写小说，但是就坚持不下去了，就写开头就完了，再写开头又完了，就很难构思你的故事。我那个年龄段，我感觉大学啊或者高中更喜欢读故事，更很难驾驭去写故事，所以导致我现在来说，虽然说跟文字工作相关，其实我现在也没有跟大学专业任何有相关性，还是跟文字非常相关，也算是满足了当年十年前的一个愿望。但是我还是自诩为一个这种文字剪辑师，就是我会把这个字的节奏啊或者排布啊给它梳理成一篇文章。但你说这篇文章我是特别满意的一个故事吗？我觉得不是。因为我觉得真正的一个写作者，他的代表作品肯定是一篇长篇小说，他肯定是要构思出一个故事。你看莫言、刘震云那帮人，他们肯定是有自己的长篇小说立在那儿，他才是一个作家。你看像我们大部分人，要不就是媒体报道个什么行业的报道，要不就是给那公司写点材料，大概就是这样。可能充其量对我来说，我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文字剪辑师，而不是一个作者，也不是一个作家。这个跟我们当年的教育我觉得分不开。 其实以前我觉得就这件事主要给我的一个想法，就是以前我们的选择真的很多，因为像学这些东西并不会牵扯我们太多的精力，就是现在我们可能就有需要深入的东西了，所以说我们的现在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去尝试各种事物。就像我们之前高中的时候写作文，其实还是会有人就尝试不同的文体的，就是我们班上有一个哥们儿只写诗歌， 那不给分。 然后那时候没有那个，我们班主任就是也是语文老师嘛，他特别鼓励的，就是我是固执的只写散文，他只写诗歌。 不说那个诗歌除外吗？他不说什么诗歌除外吗？ 不一定，有的时候是可以创作诗吧。 有的时候是文体不限，有的时候文体不限。 哦，我从来没见过诗歌有人写诗歌。可能 其实 写 诗歌和写诗歌和写故事都是非常风险大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东西很难写。他我觉得包括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老师之所以鼓励我们写议论文，是因为的确诗歌和小说特别难写，你要把它写好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那个时候，至少我们省内就能出那种满分作文，一般来说都是记叙文或者诗歌，就是他是写的非常非常厉害的，但是我们没有达不到那个水平，所以我们一般都写议论文或者说明文。 啊，这样。那好，要不二位老师中间间断，我再读一篇日记。 好。 那好，我再读一篇。这篇写的标题是写于暂时意志消沉时，2012年4月6日晚11点多。正文是这样写的：再次提笔目的不是再次励志，而是要给自己建立起信心。距离一模考试已经快过去一个月了，这一个月我到底在干什么？是不是充分利用好时间，效率最大化？还是一日又一日的努力，最后到二次模拟的时候又会不知所措呢？拿今天的数学二晚举例， 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中只完成了三道解答题，我竟然还在例题上没算对。自身来说我也存在非常大的懈怠心理，整日快要进入得过且过的状态。我真心希望你能尽快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正确处理好同学间的关系，不会存在嫉妒暗讽情绪。我也相信你并不是一个会黑、勤于学习、有拼搏精神的人，成绩好自然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今天听到同味说了一句十分有哲理的话，想哭的时候笑一下就不太想哭了。我听完就震惊了，太有道理了。其实我也是人，不可能做到百分百时间全副武装随时待命，我也会累，但是我真心希望你能坚持，坚持走下去剩下的两个月的时间。然后我读完这篇文章的时候，翻页发现了一张这个生物的答题卡，然后这张生物的答题卡特别有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粘过来，就是这个应该是一个老师会出很多的那种题，然后我们在那个纸上写答案它打分，然后我应该是在最后写了一个 P93， 那题先写完了，然后那道题的答案我就没往上写，然后我看到老师的那个用红笔给我回复了一下，他就说知道了，坚持自己持续做模拟题，弄清错题，加油。我这个是我唯一当时觉得特别有动力的一件事，就是上这个生物老师的课，因为当时我特别喜欢这个生物老师，就是胖胖的，然后短头发，然后东北人吧应该是，然后就是上课也很，我特别喜欢听他的课，所以说这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洋葱老师有故事能再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你们说的都特别的学科化，就是大家都在认真学习。我说一个我高考时候的事情吧，正好就是到后面可以讲大学了，因为其实我刚说了我在高二的时候选了政治和历史，但是呢我其实真的是一个不大愿意去背书的人，但是我们学文科的就是得背书，但是我的历史成绩真的非常非常糟糕。我当时记得高二高三绝大部分情况下我的历史成绩就是各种阶段性测试我都是不及格的，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历史要记的东西太多了，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那个历史老师极其的变态，我不是说他人不好，他出卷子的能力已经就是到那种出神入化的程度，就一方面对于方法论的应用，另一方面是那本书，因为我们高中一共学五本书，然后他可以在这个五本书里面玩出各种花来，就是你意想不到的，他出其不意的就某一个考点就出现了，你永远也不知道他接下来会给你考什么。在就是考试高考之前的一模二模的时候，我们其实班里面有大量同学是不及格的历史成绩，因为都是他出的卷子，然后他就安慰我们说你们千万不要认为你们历史非常糟糕。我们现在，如果我现在去给一中的学生出卷，因为我们是二中，我们在市里面属于那种排大概第二位置那种学校，那上面就是一中了。然后他说，如果我现在给一中的学生出卷子的话，我也可以保证他们一个人都不及格。所以当时其实是一件非常打击人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其实因为我的历史成绩也非常糟糕，所以高考之前我父母其实是对我很失望的。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保一个二本就不错了，然后如果能上一本的话算是运气吧这种。但是没有想到的呢，就是包括我在上考场之前我都只看了一本多的书，因为我们是轮流的在不停的看那个书，然后其实有五本书嘛，我刚说了，但是我其实只看了一本多一点，就是中国古代史再加上中国近现代史我都看了一些，然后我就准备上考场了，我就觉得算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反正我日常历史也就这个样子了。但是非常没有想到，就是当时那个卷子一发下来，我一看所有的题目都是我会做的，非常奇特。然后就是包括他出的世界近现代史等等各方面的东西都是恰好是我非常了解的部分，所以我高考历史成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总分历史是150分，我考了135，是绝无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成绩的，所以就导致了我的就是高考的成绩还不错。这个是 我觉得可以鼓励大家，如果你正要参加高考的话，也有这种机会。日程没有那么优秀，但说不定在考试的时候就可以，至少我觉得至少文科可以这样，理科的话应该没有办法，但是文科的话是有机会的。所以大家也不要那么的，在高中的同学不要那么的灰心，说不定如果你有运气的话，你也可以考得很好。谢谢。 嗯，说到高考，这不该我分享了。 可以啊， 就说到高考本身，就是我想分享一个，就是为什么高考之后就我没有留在天津上大学的一个原因。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其实我们教英语的一个老师，然后他特别好奇大家都从哪来的，然后就是他听说我是天津的时候，他非常疑惑，他说就是天津不是也有就是比较好的大学嘛，然后就是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上学，而且一般来说就即便是过来上大学，可能就后面毕业之后也会回去，然后说再不济的话就可以去北京上大学嘛。然后就说到我们大概在高三的时候，然后有几个就是我班主任的学生，然后就回母校来就是对大家来进行宣传嘛。然后他们主要是来自天大、南开还有北航，然后这几所学校的。然后他们就说就是他们是有月考的，然后我听到这个我就非常的害怕，因为我的潜意识里面就是大学就是随便玩，就是一个学期幼儿园，然后三天高考，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他说到月考之后就非常害怕，然后后面那个就是北航的同学说他们要打卡，就是上课前打一次，下课再打一次，然后我就当时我就基本上退却了。然后而且当时就在说到高考完毕的时候，然后其实我当时感觉上非常非常的好，就我觉得就是他已经充分的发挥了我所有的能力了，就我几乎不可能再有任何的就是提高了。然后所以我当时对这个就是我的去向就抱有非常大的期望。然后但是很不幸呢，就是我命苦，就命苦在就我是第一批大规模蓝印户口高考移民的受害者。 哦， 就怎么去理解， 不是大家了解这个蓝印是吗？洋葱能知道蓝印什么意思吗？ 我不知道， 你看你解释一下吧。 来解释，来解释，就是蓝印户口就是它肯定不是一个正式的户口嘛，它一般就可以通过就是购买当地的房产来为就是自己的孩子获得一个就是可以在当地高考的一个资格， 就高考移民嘛，本质上就是，对吧？ 对，就是可能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色吧，因为我们考的是天津卷。就是天津卷简单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我大一的时候我的有一个室友是湖北来的同学，就是他本身数学也就特别好，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刚认识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互相交流高考的一个情况，然后他就说就是我就跟他说我们这个数学有多么简单，他起初是不信的，我说没事你可以从网上找一下，然后你做一下这个题。然后他打开当年的这个天津卷的一个数学的这个卷子之后，他大概用10分钟的时间写完了选择和填空都对，然后后面他就没有兴趣再做下去了。所以说其实当时我在考试的时候，其实我不是一个数学特别好的人，就是我学数学的话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或者说我本身也没有觉得数学特别特别强的一个能力。但是就是当时考试的时候，我检数学卷子我检查了大概有5遍至少，就我检查到最后1分钟，就时间都还是够的。 检查了5遍啊你这个时间确实很充裕。 然后高考移民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危害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么样一个卷子的一个难度下，然后我们本市的一个考生大概是有一共是有6万左右吧，可能 就很少了嘛，对吧？ 对，然后是文科生大概有2万吧，也就是说理科生可能是在一个3万多的一个水平。然后所以说，而且我高考当天发现有很多人不来， 就是他根本连考试都不来。所以说，其实你的就是竞争环境其实就非常的宽松。然后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果高考移民过来的话，就他们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们可能高一高二是在他们家乡就是读的，然后他们就过来直接参加高考，就以至于往年就本是高考700分以上的这样一个学生，就基本上是要么是没有，要么就是一个，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我那年高考700分以上的有45个。而且其中有40个可能都来自于，就是有一个向全国招生的这样一个就是市重点的高考移民的班里，所以说这对我的去向影响还挺大的，就是因为当时我一直想去交大嘛，然后我本身之前我也考了交大的自主招生，但是我后面就我后面因为这个高考移民的一个影响，就我没有办法去读就是交大医学之外的。就之外的专业，然后我本身又就是特别害怕人体这些，所以说我就没办法学医。就是我对于高考移民这件事，就是我是稍微是有一点点怨恨的，但是就其实也没有对我造成太大的这样一个伤害吧。然后就是下一轮我就要分享，就是真正导致我就是可能。高考之后，或者说是就是本科毕业之后，就没有再回天津的一个原因。 我现在都不能就是理解，如果说这个海河英才计划就是让别的人拿到天津户口，就是天津市出台的一个政策，跟这个高考移民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吗？本质上不都是让外省的人享受到天津更加优越的资源吗？那只不过是海河英才计划是让外省人通过买房也好，在天津工作，得到天津的户口，从而得到天津的受教育权。天津的一些，主要还是受教育权吧，其他的也就那样。但是你说这个高考移民，它没有被禁止，它法律上我觉得它应该是没有被禁止，它是一种被默许的状态。所以说你很难就是指责那些像是河北省啊，或者是其他东北那些可能高考很卷的省份，他们通过购买天津的房产获得高考资格这条路是多么的不合理。所以说我觉得这么去指责他们，也不能站得住脚。因为如果换位思考来说，如果说我是一个河北省的人，我看到省内的竞争那么激烈，而我的家庭又很有财政的实力，那么把我办到了天津能够参加高考，那我肯定会这么办的。只是这个事情它掺入了一些变量，比如说家庭的财政条件，就可能有些人河北省可能还有一些人。他家里没办法帮他在天津置办房产，他就没办法参与天津的这个高考。那他跟那个能参加天津高考的河北考生来比，那他的竞争优势就变弱了。所以说，这个是唯一一点对于这个省份不公平的待遇之中可能会有一些歧义或异议的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对本省人的挤压，就对天津这个省份的人的挤压会有一些，但是也还好吧，毕竟你刚才也说。一共理科高考才2-3万人，我觉得这个确实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人口基数。那你可能再进来一点儿，我觉得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可能就是高分段考生对你有一些影响。像我这种可能考不了那种快700分的人来说，其实影响没那么大。也就是说，可能一本线会高一点。我觉得大概是这样。 其实我补充一点啊，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各种计划之间，其实他们执行起来就是其实还有细微差别的。就是像以前，就是比如说我当年就是10年之前高考移民，就是说它自由度很高，就是它可以允许你，比如说就直到高考你才来天津考试，这样都是可以的。但是据我所知，就后面可能就是会稍微的严格一点，就比如说你可能高三得在天津读，这样就。不至于说就拉开这种太大的这种距离，而且我觉得其实时间越长，我发现这个政策其实对学生的伤害就越大。 为什么？ 就原因是我是说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并不是说那个他就是真正的对我影响越大，就因为他会就很大程度上加大就是本市的一个竞争嘛。就原先我说过，就可能我和 全国大部分的高考生不太一样的一点，就是我觉得高中就比较无感，就甚至说还挺快乐的吧。而且就是我甚至可以在我能选择的范围内我去尝试更多的东西，然后就是我有更多的这样一个选择。但是一旦就是说这种竞争加大，就是我没有办法去保证我以后一定可以去一个还不错的大学，就是我自己可以接受的大学的话，那么我就要用更多的精力花在就是如何把就是每一道题做对，然后如何就是覆盖整个知识面。就虽然说这些知识可能我后面并不会再遇到，所以说就是它会影响我高中这样一个感受。就甚至说以后如果说你发现就是高中你都排满了，你都没有办法去赢得这场竞争，你可能就要从初中开始抓起。就是现在就像北京有很多这样的那个就是精英爸妈嘛，就他们其实是从就是小孩两三岁就开始的。就我就很担心就是高考移民其实会造成这样一个后果，就是说大家那种快乐就是轻松的这种回忆都没有了，就是而且还会极大的就是打压就是他的一个创造力，就是他对于他以后要做什么的一个思考，就他只能被这种高压的生活去这种裹挟着前进，就他没有办法去那个就是去思考就自己到底需要什么。 所以说你们感觉是现在比较卷还是我们那个年代比较卷？ 当然是现在比较卷了。然后是不是该你了？ 好，要不我再分享一段这个日记吧。然后分享日记之前我想讲个故事，突然想起来，就是高中不是那个足球重点校嘛，然后我们会有那个班级联赛，然后班级联赛就是可以说是全班男生特别关注的一个事儿，就基本上每年都要办的这么一个事儿，可能高三停了一年。然后我想分享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当年，我忘了是高二啊还是高一啊，当年我们算是重点班，就是虽然说学校不好，但它也是分出来重点班和非重点班，我们算是重点班。重点班本质上那就可能学习稍微好一点，那体育可能稍微差一点，就不如可能一些别的班级的一些外地生啊或者体育生那么强。但是呢就可能我们这个班就打到了最后的决赛了。就为什么能打到决赛呢？因为我们90分钟之内全是平局，就基本上都是靠点球冲到最后，基本上每场比赛都是靠点球。然后可能别的班都说我们哦，你们是靠点球制胜的。其实他们这么一说我也没什么多大的想法嘛，但是我是当时班里的队长，所以说我就特别在意就是这个事情。然后就到了最后的决赛，我记得决赛印象特别深，就是我们把那个音乐教室的鼓借来了，就是敲鼓嘛，然后讲的是什么那个，然后我还配了词儿，配了就是那个春风吹战鼓擂，就是二班爷们儿怕过谁。然后后来这个话就被那个教导主任听见，说你们这影响不好。我说这个就没有必要，说这个也没有什么，只是一个鼓励的话，对吗？然后这女生就特别的支持。然后后面这个球就踢输了之后我就开始哭，因为我是队长嘛，然后可能也没踢赢。这个哭倒不是说因为特别不开心，是因为好像我之前就看到一个班，他们也算是种子队，然后他们那个种子队呢也踢输了，然后他们那个带队的呢就开始哭。我看到他哭之后我就在想，就如果说我输了我是不是也要哭。然后登到我们踢的那一天，哦，我们真输了，然后我还就真哭了。然后哭完之后这事儿还没完，让我哭这个事儿让我们那个班主任看到了。其实我算是学习好的，我真的算是学习好的。然后学习好嘛，你在那个高中就有一定在班里啊或者是同学对你啊或者老师对你就有一定的特权嘛，对吧？因为学习好嘛。然后当天我哭完之后就回教室了，中午回教室，那个老师就开始，我觉得他说这话有点不合适啊，我觉得他可能是想鼓励我，但是对我来当时来说我觉得不太合适。他就说啊，有些同学可能啊不要为了一些小事就怎么样，因为未来还长着呢，你遇到的困难还长着呢，就大概这种话。但是我心里想的是，我这个可能我这辈子后面的人生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就是有那么多女生，有那么多的你的同学希望你能赢得这一场比赛，但是我没有打好，而且我还是队长，就是我是负责排兵布阵，怎么去啊组织进攻，大概怎么样的，我是有责任的，但是我没有把这个事情做好，我确实是不开心。我当时确实是甭管是看到边哭我必须得哭，还是说我当时的一个心态怎么样，反正我确实就是可能哭出来会舒服一点，但是我觉得那个老师说那话我觉得不能接受。 我穿插一句啊，就是以前我们高中的特色项目是篮球联赛，就我们学校的篮球特别强，然后就是那个就是甚至说有那个教练会来就是我们学校去挑选，就是高中哦，就是挑选那个打篮球的人。但是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就是你想篮球足球这些都是就是我们特别特别关注的一个赛事嘛，就是像篮球联赛也是我们学校就是几乎是年度最受关注的赛事之一，就这些就是全都我都没有见过就是女生上场，就因为肯定不可能嘛，就是说如果说你一个或者说若干个女生就是代替男生去上场的话，就这场比赛估计就输了。然后就为什么就他们从来都不举办就是属于或者说是按就是男女来分这种组别，就是去举办这种比赛，就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其实我是很酷爱就是球类运动的，但是就我没有机会，就我高中只能去参加就普通运动会。 这个我觉得纯粹是因为就是凑不齐人吧。 我也觉得是组不齐人来，就像我们队我们那个一个班必须所有男生那个会踢的不会踢都上才能凑出一支队伍来，那女生我觉得打羽毛球我觉得倒可以，像打乒乓球也可以，但这种十一个人啊，这种足球我觉得很难。 就是但是羽毛球和乒乓球比赛确实都没有举办过，然后不过也就是大学里这些好像就是女生上场的机会也比较少，就我就在想会不会就是以前我们的一个教育就是会那个潜移默化的就让我们认为就是运动都是就是男性来进行。 但实际上那个女足不是比男足踢得好吗？男足踢成 没有，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太大了，因为其实可能相关到所有的家庭教育还有底层相关的，就是女性应该做些什么，男性应该做些什么，即便不会特意的去讲，但是大家也有这个潜意识，就是因为讲真的女生本身的特性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人认为自己就是柔弱的，或者她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的，所以说到了中学或者大学，其实你都很少见到女生会很愿意主动的去从事这种足球啊篮球之类的运动，这个其实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吧。 嗯，对，不过以前就是我们也有那种那个文艺比赛嘛，就是文艺比赛就包括就是演奏啊，然后就是合唱，然后绘画手工这些，就有的男生是会参加手工比赛的，而且成绩还不错，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也不会就是受到那个什么就大家的议论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像女生的话就没有参赛机会，就是我现在突然想到的一个点，就以前都没有关注过。 反正我踢球的时候如果一个场地里就很少会碰见女生，最多可能会有一个，这个现状确实存在。 我们这边会有，但是大家不会觉得奇怪，就但是的确是少，是这样， 就不会奇怪，就是默认就是这是正常模式了呗。 对，就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女生来参加运动的话，大家不会觉得奇怪，就是完全可接受的一个事情。 嗯，明白。行，我这边再读最后一篇日记吧，然后这个是高考之后写的，就写于高考之后一周，6月14号上午11点，正文是这样写的。难得有时间有机会写点东西，确实赶一个电脑坏了自己也想写东西的时间确实不好赶。这本书找了半天还以为找不到了，翻书写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会刻意快速翻过以前写的一些东西，可能是怕触景生情。高考后差不多也一周了，虽说答案已经发了，家里也一直催着把分估一下，但我听说今年不看答案的人占了多数，我也是属于其中的一个。这不能说我是一个不敢坦然面对的人。记得拿答案那天，王静（括号就是班主任）问我考得怎样。那天他心情确实不错，难得看他乐几次。我回他还没对答案，他说早晚也要面对，看看答案心里也有底。英语老师也看到了，微微一笑而已，我也不想说太多。我是有自己的看法的，高考都考完了，况且是先下分后报志愿，就算是估了个八九不离十也没什么大用，考得好便罢了，考得不好连这几十天休假的好心情都没了，很得不偿失。考过去也就过去了，高考可以说在中国人的心中地位是很高的，尤其是中国家长们的心中。考试这几天各种新闻，有考试迟到不让进跪下的，有考试 中家人亲人有变故瞒着考生的，有场外家长拦车不让鸣笛慢行的，最后一条我就有疑问，拦机动车还情有可原，拦自行车电动车算是怎么回事？考生父母真的很团结，马路上一字排开可谓是一字长蛇阵，带有以机动车视死如归的架势，这是种好现象，因为从中可以看出国人难得一见的团结互助精神。高考我就想说这么多，毕竟过去的东西多说也无益。前几日和同学回了趟学校踢踢球，我也顺便开证明，也把饭卡退了。确实上课上学校与不去上课上学校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这就像以前上课时写完作业拉着没写作业的一起玩，一起被老师说，可由于写了作业的人写了作业相比于没写作业的削弱了自己的错误一样，老师也着力照顾那些没写作业的人。很幸运我属于前者，我答应同学再上大学的时候该写出点什么来了，想写小说，暂定为校园题材，毕竟有经历有东西可写，我也懒得要命，迟迟没动笔。当年韩寒是仿的钱钟书写的《围城》，这几日发现对卡夫卡的东西尤其十分感兴趣，想等买几本他的书再动笔，我想时间还是来得及的吧。就我发现我当年就特别喜欢韩寒嘛，然后特别喜欢看他的书，就是他说的那些话就是那种退学那种意志啊怎么样的，当时我就特别的。 诶，其实韩寒应该不属于你们那个年代了吧，因为其实韩寒成名的时候是跟我们是比较同步的，我记得我是初中初二初三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变得非常非常火。 你的初中应该 我们 那边的初中，我们那边的高中嘛，差不多。反正我 没有，我初中你们才小学呀。 哦，不对不对，烦了。 其实韩寒那时候就在我们中央也比较火的，就是他和那个他和郭敬明虽然不是一个就是年代的那个新概念作文出来的嘛，但是就是这一些人都非常火。 嗯， 之前我们也会看他的那个什么三重门啊、理想国这些，就他后面好像还办了一个新办了一个杂志吧，就是那时候我们也会看。 不上团 了，充分说明了他们俩火的时间还挺长的。 对呀、啊，就现在你会发现没有一个韩寒了。现在这个阶段， 对、啊，我觉得就那时候可能是文学最后的辉煌。 你说现在谁是韩寒呢？我觉得没有人了，就没有一个你觉得就是特别能写东西的人。你说那种大兵们，我觉得也不能算，对吧？就那种， 还那都不是一个了。 对，我就觉得赶上好年代了。就是我在那个年代上个高中、上个大学，也没有什么。破事儿一堆，也有能看的书，我就觉得挺满足了。 你们当时关注，因为有另外一个人叫余秋雨，是你们那个年代的吗？ 余秋雨不是啊，余秋雨感觉更是更之前的那个年代的了。 对，其实余秋雨那个时代是不兴写小说的，就是那个时候写散文什么的也可以成名。你们要生在那个年代，应该更适合一些，更适合成名一些。 对，就是其实散文是有市场的，只不过就是在我读高中那个时候大家就是没有这个兴趣看，就看的主要都是小说。但其实我妈特别喜欢看散文，就是她特别喜欢德芙鲁花，就是一个日本的散文作家。 哇、哦、感觉好文艺啊。 对，但是其实一般人看不下去。 嗯， 对，因为其实当时余秋雨在我们当中也是非常非常火的，他的东西我真的看不下去，因为他不是那种有情节，因为他是会写很多游记的人，就去了很多地方，然后告诉你说，哎，这个地方是他有什么样的感受啊，等等之类的。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文艺、非常热爱文字的人，我觉得是可以看得下去的，而且的确也红了蛮长一段时间的。 嗯。 哦，以前那个我们高中的地理老师好像推荐过余秋雨的书。 嗯， 地理老师推荐吗？因为其实余秋雨的问题是在于他的书有大量的历史和地理错误，就包括比如说某一个寺庙，然后他会把它说成是另外一个城市之类的。但是他自己本人也讲过说，这个对他来讲并不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也觉得不是问题，因为这种错误我觉得 更真实嘛， 对，无伤大雅的。 嗯， 对，我忘了那本书叫什么了，算了，不重要。 文化苦旅嘛，他当时最红的一本书。 不是这本，也是四个字。 我们还有要分享的吗？ 有啊有啊，我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在天津上大学的一个原因。 就是这是发生在高考之前的一件事。就那时候就高考有很多加分政策，就是当然现在已经都全都没有了。就当时的加分的途径很多，就是系数有几种啊，一种就是你可以作为那个就是体育特招生，就是体育就要考一个就是体育的一个特长的一个证明，然后这个应该是可以加10分到20分吧。还有一种就是竞赛加分，就竞赛加分其实这个竞赛如果说成绩比较好的话其实是可以直接保送的，然后这也是一种，然后它就不能够叫做加分了，就是可能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就是过它一个很低的一个线，然后去那个去上这个大学，或者说是直接保送，就考一个保送生考试。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像评选这种，就是比如说优秀三好学生啊，优秀学生干部啊，这种也是可以加分的。就当时我们三好学生是加10分，然后优秀干部是加20分，然后当时其实就基本的一个人选已经定了，就是当时需要一个民主投票，然后来选出就是最终的这样一个就是获得者。然后当时干部的话就分为几类嘛，就是班长、副班长，然后学习委员、文体委员之类的，就大概有个5-6个人吧。然后当时我是在这个行列里头的，然后我当时就是民主投票，然后我也就是进入了这个就是20分加分的这样一个候选人范畴。但是最后呢，就是等到公布结果的时候，班主任突然就是之前我说的那个就是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就虽然说他之前我感觉他就是其实还我觉得他挺喜欢我的，但是他突然告知我说就是由于学习的一些原因，然后导致我没有就是得到这个20分的加分，然后他把就是这个加分转让给了一个就是不是学生干部的一个同学。然后而且就是他其实这个评选细则里面有很多规则，就比如说他需要你的就是文体类，就像音乐、美术还有体育都是优秀，然后但是就是那个同学他体育没有及格，他也不是学生干部，然后就因为当时他的家长就经常来找老师嘛，就是他家长非常上心，就几乎有班主任晚自习的时候他家长都会来找班主任说话，就我当时就觉得可能跟这个就是有点关系，然后导致就是我失去20分加分。当时我没有就是想到这会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后来就是我在上大一的时候，就我听说就是其他省份的同学，就是说他们高考很辛苦，就是说他们那个可能就是1分、2分、5分对于他们来说都非常重要的时候，就我觉得就是这20分来对我来说就非常遗憾。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就是我失去这20分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然后直到就是2015年的时候，我回过一次学校，就是当时看望了就是除了班主任以外的，就是其他各科老师。然后当时就是其他各科老师就给我们一个就是非常非常诚恳的一个忠告，就说以后你们如果去了一线城市的话，就最好就别回来。然后就我们当时问为什么，然后那个历史老师说我们教了20年的书，然后你想就是我们现在已经40多了，然后这是2015年，然后我们每个月的工资就只有4000左右，就你觉得我们就是能够支付起一家人的生活吗？然后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然后我就在想那个就是那个失去这个20分的一个原因，我想可能就是因为就如果说这个地方的可以说就是走非正常途径的这种门槛特别低的话，就导致就是不公平的现象就会特别的突出。如果说就是一线城市的公平之处在于什么呢，就并不是说大家都有文化有素质都正义，而是说就是我可能去打破这种规则的成本比较高，就是说我这个门槛是很高的，所以说对于我们普通人一般人来说都是非常公平的，就是我们到不了那种就是去就是走非正常途径的这样一个水平，就所以说我志愿就是前几名我都没有填，就是 就是天津的大学。就其实我读研究生的话，其实我有机会去就是天津大学的，但是我也没有去，就我想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吧。 就是天津还是小城市嘛，如果大家感兴趣听我们那期跟丁一老师的关于天津的节目吧，我们聊了很多，这里不再赘述了。就是我觉得大家往北上广去闯啊，或者说待啊，肯定是有原因的，不可能说大家都是傻子，就是都背井离乡去来这奋斗受罪，没有可能的。只是说我觉得相比于大城市，这些小城市就他不跟你讲理啊，就是有些东西甭管是明面的或者暗面，他不跟你讲理，就是你没办法预期接下来某个行为的后果。那在上海或者像北京这些城市，明面上还是有规则可循的，就是你做一件事情能明确知道你的后果，你能根据规则得到怎样的成果，这个都是有规则可循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城市比较好的一个特点吧。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那其实上海现在疫情还是比较严重，然后我看高考时间也推延到了七月份嘛，其实每年的高考都是六月开始嘛，所以这期节目跟大家见面也应该是六月期间。也希望大家甭管你是已经经历了高考，或者说你正在高考，其实我觉得你说这个事情有多么的重要吗？其实我现在再去回顾，说实话我连当年我考的分数我都忘记了，就是我如果不查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日记本，我都忘记我考的具体分数是什么，我当年报的哪些学校我都忘记了，报的哪些专业我也忘记了。其实你说这个高考如果拉长时间来看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其实也不见得，只是说它在你那个阶段很重要。我觉得就是大家尽量去考吧，因为毕竟也算是中国少有的几条这种或者说能够改变自己本身命运的这么一件大的事件，还是希望大家好好考吧。那更多的其实还是要珍惜高中的那段生活，我觉得高中的生活其实相比大学来说或者相比工作之后，其实它的更多的那种没有利益啊，或者没有那种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它更加的纯洁，也更加值得相交。就是很多的朋友其实我也是在高中去交到的，包括现在也有联系。所以说最后希望大家珍惜甭管是高中的时光还是当下的时光吧。好，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欢迎你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能够在一些像小宇宙、网易云音乐这样的平台给我们留言，给我们一些鼓励，我相信我们的节目会做得更好。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汪隐，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下期再见， 拜拜。